撒穆尔记下第三章。撒乌尔家与达卫家间的战争相持很久，但达卫家逐渐强盛，撒乌尔家却日趋衰弱。达卫在赫贝隆生的儿子长子阿莫农是伊次勒尔人阿希诺罕所生，次子基勒阿布是曾做加尔莫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所生，三子是阿贝沙龙，是格舒尔王塔尔买的女儿马阿加所生，四子阿多尼亚是哈基特所生，五子舍法提亚是阿比塔尔所生，六子伊特兰是达卫妻子厄格拉所生。以上是达卫在赫贝隆所生的儿子。撒乌尔家同达卫家战争期间，阿贝南尔获得操纵撒乌尔家的权柄。撒乌尔有一妾名叫黎兹帕，是阿雅的女儿，阿贝南尔娶了她。伊士巴尔对阿贝南尔说，你为什么亲近我父亲的妾？为了伊士巴尔这句话，阿贝南尔勃然大怒说，莫非我是犹大的狗头？直到今天，我连续你父亲撒乌尔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朋友，没有使你落在达卫手里，你今天竟为了一个女人挑我的错。若我今后不依照上主对达卫所示许的去行，废除撒乌尔家的王位，建立达卫的宝座，使他由丹直到贝尔舍巴统治全以色列和犹大，愿天主如此并加倍的惩罚我。伊士巴尔因为怕阿贝乃尔，连一句话也不敢回答。阿贝乃尔立即派使者到赫贝隆见达卫说，这地是谁的？是说，只要你与我订立盟约，我必伸手援助你，使全以色列都归顺你。达卫答说，好，我愿与你订立盟约，但是我要求你一个条件，就是你来见我时，若不把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带来，你休想见我。随后达卫就派使者到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那里说，请把我的妻米迦尔归还给我，她是我以100培勒舍特人的包皮聘定的。伊士巴尔就派人从拉伊士的儿子帕尔提尔他丈夫那里把她带来，她的丈夫与她同行，一边走一边哭，送她到了巴胡林。阿贝南尔向她说，你回去吧，她就回去了。阿贝南尔同以色列的长老商议说，你们早已渴望达卫做你们的君王，现在你们就进行吧，因为上主曾论及达卫说，我要借我的仆人达卫从培勒舍特人以及一切仇敌手中拯救我的百姓以色列。阿贝南尔也游说了本雅明人。以后阿贝南尔去赫贝隆见达卫，向他报告以色列和本雅明全家共同赞成的事。阿贝南尔遂率领20人去赫贝隆见达卫，达卫设宴款待了阿贝南尔和他的随员。阿贝南尔向达卫说，我要动身去号召全以色列来拥护我主大王，使他们与你立约，这样你能依照你的心愿 来统治一切。事后，达卫放阿贝乃尔平安走了。达卫的臣仆和约阿布出征回来，带回了很多战利品。那时，阿贝乃尔已不在赫贝隆达卫那里了，因为达卫放他平安走了。约阿布和他率领的军队一来到，就有人告诉他说，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曾来到君王前，君王放他平安走了。约阿布就去见君王说，你做的是什么事？阿贝乃尔到你这里来，你为什么放他平安走了？你岂不认识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他来是为欺骗你，愿探听你的出入，知道你的一切行动。约阿布离开达卫，就打发差役去追赶阿贝乃尔。他们从希腊的汉井旁把他带回来。达卫一点也不知道。阿贝乃尔一回到赫贝隆，约阿布就领他到大门旁，仿佛要与他暗地交谈。就在那里，一刀刺穿了他的肚腹，他立即死了。这样替他兄弟阿撒尔报了血仇。事后达卫一听说这事，就说，我和我的国家对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的血案，在上主面前永远是无罪的。愿这罪归在约阿布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愿约阿布家中不断有患淋症、长癞病、只会纺线、丧身刀下很缺粮的人。约阿布和他的兄弟阿比色暗杀了阿贝乃尔，是因为他在基贝洪打仗时杀死了他们的兄弟阿撒尔。达卫向约阿布和同他一起的民众说，要撕裂你们的衣服，穿上丧服，为阿贝乃尔举哀。达卫王也在灵柩后送葬，他们在赫贝隆埋葬了阿贝乃尔。君王在阿贝乃尔墓旁放声大哭，民众也都哭了。君王做哀歌，追悼阿贝乃尔说，阿贝乃尔岂应像傻瓜一样死去？你的手并未束铐，你的脚也没有带镣，怎么你毙命竟如凶犯毙命一样？为此民众更加痛哭。随后众人前来劝君王进食，那时还是白天。达卫却发誓说，若我在日落前进食或尝什么东西，愿天主如此并加倍的惩罚我。众人见到此事都心悦诚服，因为凡君王所行的无不叫众人心悦诚服。如此，众人和全以色列当天都知道，杀乃尔的儿子阿贝乃尔不是出于君王的命令。达卫向他的臣仆说，你们不知道今天在以色列丧失了一位将领和伟人吗？我今天虽是富有的君王，仍年幼无力，泽鲁雅的儿子们又比我刚强。愿上主依照人所行的邪恶来施行报复。